把真实脸变得谎话，不想听你这些无聊的回答。放手吧，别在泥沼里挣扎，我们都只不过假装潇洒。雨变更大，淋湿头发，我们还是都各自回家。回头的刹那，最后一滴泪落下。别想他爱没有那么廉价，别想他是在意枯萎的花，不要害怕悲伤会随时间蒸发，心总有愈合的办法。别想他终究要学会放下，别想他冬天的雪总会融化，坠落的只是烟花，整片银河在等你啊。全是连篇的谎话，不想听你这些无聊的回答。放手吧，别在泥沼里挣扎，我们都只不过假装潇洒。雨变更大，淋湿头发，我们还是都各自回家。回头的刹那，最后一滴泪落下。别想他爱没有那么廉价，别想他谁在意枯萎的花，不要害怕悲伤会随时间蒸发，心总有愈合的办法。别想他终究要学会放下，别想他冬天的雪总会融化，坠落的只是烟花，整片银河在等你呀。别想他爱没有那么廉价，别想他谁在意枯萎的花，不要害怕悲伤会随时间蒸发，心总有愈合的办法。别想他，别想他终究要学会放下，别想他冬天的雪总会融化，坠落的只是烟花，整片银河在等你。